白板俾民众流言质疑。有人话台湾损失人才，为台湾感到难过，又话民众要感谢军方保护台湾。美国国土安全部话，暂时未发现因为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炸死伊朗高级将领而出现针对美国本土的具体或者可信的安全威胁，将会保持警惕。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声明话，同部门领导层评估潜在新威胁和部分措施，随时准备好应对和打击本土面临的任何威胁。他又说，虽然目前没有针对本土的具体威胁，但会继续监察，和联邦、州和地方当局合作，确保美国民众安全。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曼希就说，华盛顿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德克兰不可能无动于衷，肯定严厉报复，时间和地点有待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呢，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对行道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第二、三线仍然系封闭。至于较早前咧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嘅第二线就已经解封。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今日咧开始要喺嗰啲手册啊，或者你需要咧喺文件上写签嗰啲日期嘅时候咧，记得密切留意，唔好写错日子啦。 我经常 系啊，新一年通常即系一定犯嘅错误就系写错前一年嗰个日子咯。 改唔到嘅，你起码要改翻两个月。 系啊， 记唔记得系2019咁啊？ 系，记住而家系2020年啦，好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過講開呢樣，我曾經真係錯過一次。我記得你嗱，我曾經做過一個好短嘅一份工，幾個月就係、是、做銀行。 咁咧，哇！你係好短時間，你好短時間錯咗一個你而家都記得嘅錯啦，仲要喺銀行入邊錯呢個錯，咁係好恐怖。 嗱，呢個錯係經常犯，好似你咁講啊，手冊又會寫錯啦，字細。跟住我嗱，銀行入文件啲日期好緊要。 係咯， 就係試過咧，啱啱達證咗跨咗年之後咧，我喺電腦度照入咗即系我当前一年啦， 系 2019咁啦，系啦，就搞到同事咧就 OT 咗两粒钟，因为要改翻嗰份文件， 所以你就唔使翻工啦，所以好短暂嗰份工 嘅，其他原因嚟嘅， 所以 大家唔好错啦。 吓、啊，原来你做过银行噶， 估唔到啊嘛， 几个月啫。 你边区啊？嗰阵时 乐富就呢度楼下嗰间咧，嗰间分行咧，大家搭小巴上嚟嗰间咧，系啊， 好咗好少去乐富， 算啦， 纯粹佢 系啊，电台间冇得，唉，真系 系真系 真系嘅，你都做得几开心。 但系真系电台，唔系 咁啊！你做得几开心真系好嘅， 开心就好开心，最紧要你开心， 系 开心，好开心。 但系佢电台啱你，但系啱啱电台咧就 都系你开心啦！新年快乐啊！ 系 啊，衰嘢唔好讲。咁点咧？ 啊，点咧？我想嗱，不如嗱，问下大家嗱，新一年啦，可能大家都会定立好多新嘅目标啦，系咪？系今年吓，但我又想问啊，在座我三位啦，有啲咩目标咧？系大家做咗咁多年人吓，大家唔系廿到尾都三字头啦，系咪？咁多年人有啲咩目标系定下咗好多都系实现唔到嘅咧？施培， 储50万。我係儲錢比較難啲嘅，因為咧我自己其實唔係幾好嘅理財方法係，我通常一個户口咧其實我有三個户口嘅， 但係好坦白啲， 好驚喎、啊！ 每個户口有40万，係啦，你撳10万有40万。 而嗰個密碼咧就跟住開始講啦， 4312128二， 好重要啊！跟住落嚟唔係嘅，咁我跟住咧，但我成日都用一個户口又儲又使，其實係唔啱嘅，應該要分開就比較好啲。 咁、哦、你另外嗰兩户口做咩㗎？ 另外嗰兩個户口。 你咪想讲啊？ 股票 吓 吓，你唔好讲啦，你唔好讲啦，唔好讲啦。 你哋唔好知啦，都系 吓储50万啦，总之 系啦。咁啊，我觉得比较难啲嘅，成日都谂住储多啲钱，但系成日都使晒。 但我觉得你唔算失败啊，吓你都我当你廿到尾啊，好唔好吓？咁好多人都未必有50万啦，依家系咪？好事嘅， 我冇问题噶，我都系继续努力储紧，最紧要 开 解，耶， 好好倾，好好倾。阿莫咧， 我成日都讲嘅，我由上两年开始咧，我就俾咗个目标自己，就每年都学一样嘢嘅，系啦。咁我 今年学咩？上年学咩？2019年。 其实我冇谂过就系考车牌，原来横跨两年。我上年就攞到啦，仲要到，但系当然考两次啦，系啦。咁今年咧，其实我系想整。学整眼睫毛 啊， 整啊，系啊，即系学去做， 佢唔帮人植眼睫毛， 系啊， 系帮人植啫，唔系佢制造嗰条毛出嚟。 哦，因为制造嗰条毛系容易啲嘅，容易过植嘅， 都系有机器帮你嘅咁样植眼睫毛啊。 我想学呢样嘢，呢一个嘅手艺咯。 我俾你试啊。 我学到先算啦， 系啊，你真系好大方啊，即系女仔呢啲嘢好紧要噶嘛。 唔系啊，我想讲咧，因为悭好多，因为咧我有同敏感时刻入面嘅所有主持们提过呢件事啦，系全部举手咧，连敏蛋都举手。喂，我做，我过嚟，我俾你，我俾你 植眼睫 毛咯。哦， 学植眼睫毛都系几特别嘅，同埋而家近呢几年，其实好多女仔都需要，即系都想做呢件事。 我又想试下得唔得咧？ 得，我整到嘅时候， 唔需要太长，因为其实咧讲真嘅，我觉得咧有啲男仔咧眼睫毛长啲咧系好睇嘅。 你系长定短啊？算 我属于唔长唔短嗰啲。 佢长但系稀咯，我而家 疏啲疏啲 系啊， 好 疏啲系啊。 哦，嗱我 嘅有眼都睇到嘅。 哦，好啦 ，sorry 系。 我就想学潜水嘅。 嗯， 哦，系啦，呢个真系我想学。 本来系想学噶。 系咩？你又想学？ 打个岔， 咪一齐去学咯。 咩？之前上年阿乐学嘅时候，我已经讲过话。想学嘅，咁跟住之后好啦，当我滴起心肝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好似好冻，咁跟住我就唔想学咯。咁跟住我又谂过学急救嘅， 急救 系啦。咁跟住，所以我其实2020年就一系植眼睫毛，一系就急救咯。 哦，嗱，我 眼睫毛先啦。 好啊，帮到人啊嘛，帮到啲朋友嘛， 最近 而家都帮到人，而家帮到人。但系咧，我就想学潜水。潜水咧，其实我系有少少需要克服嘅。嗱，我爸系有考潜水牌嘅， 系游水教练嚟嘅。 系啦，好多人都话，咁你游水怕咩？即系潜水咯，咁样。其实我系有少少要克服个海嘅。我有少少对海有啲恐惧。 即系你净系泳池， 我连搭，我真系讲真，我连搭嗰啲天星小轮咧。 我成日覺得下面係有隻怪手噶、啊，我望兩望我就唔敢望海噶啦、 啊，幕後嘅黑手啊， 係哇，幕後嘅黑手真係好驚啊， 係 啊，因為傳染病就係幕後嘅黑手。 咁、okay. 你諗住點樣去戰勝呢個心魔呢？或者點樣完成呢個目標？ 唔係咁，我諗戰勝即係都我需要就係報咗個名先啦，同埋我要考慮一下就係究竟真係邊度學咯。因为有啲人就话喺外地学其实 系 好啲嘅，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喺香港学，因为个水域咧比较 污糟 啲咧，所以咧就话好似考完之后佢劲啲，到你面对一啲真 系 好清嘅地方咧，你就好驾轻就熟啦。 系 系啊，咁所以我都谂紧。 O K， 咁你咧落？ 其实啊 ，O K， 我仲谂住嗰句。加多一句先好冇，就係、是、咧，其實台灣咧真係抵啊。OK， 好啦，我講啦，係、 你加呢句真係好冇用啊。 係， 台灣真係抵啊。 嗱，老實講， 你飛機票過嚟都千幾蚊啊？ 點啫？ 但我以為加嗰句有咩意義 round up 啦。台灣好抵， 好實際 好。好啦好啦好啦，點啊？ 嗱，我講翻我自己目標啦。其實我覺得深烤咧，我人生裏面咧咁多年嚟啦嚇，卅年嚟啦嚇，其實啲目標都算一一達成到嘅。咁 幾靚仔啊！ 即係啲簡單，因為我其實我從來好少 set 啲好遠大好遠大嘅目標嘅。通常我啲 唔係你咁，不如你講下你俾個例子，你 set 嗰啲目標有幾咁唔遠大咧？ 遠大嗱，我嗱，不如咁講啊嗱。唱歌啊吓，即系 唱歌啦。 如果認識我嘅朋友 出只碟咁样啦， 出只碟过我都冇出过， 系咯，出只碟 呢样嘢就 成功。 出咗都冇人知呢样艺， 唔系我哋知。 系多谢多谢， 系我哋知。你又唔派只碟俾我？ 系咯，点解我哋冇收到嘅？ 系咯， 我摆晒喺床下底嘅， 唔攞出嚟派咯。 攞 出嚟派咯， 印咗500只，但系卖咗70只，系啦，其中50只系啲朋友嚟嘅。跟住其余咧，嗰400几只咧就喺床下底啦。 算好噶啦，有50个人帮你买。 可能你攞翻出嚟就会周围都想要噶啦。 系啊，依家 你而家红咗噶啦，寻常事。 系啊，纪念版，纪念版。 系嗱，其实咧我自己，但系有一个目标系达成唔到嘅，一路都系，就系呢个短期目标嚟，就系呢3年咧，其实我开始肥，我系不断减肥都减唔到肥嘅。 哦， 系啊，即系减下又集，减下就瘦啲，瘦下又肥啲咁样，咁呢个就系我一路都达成唔到嘅目标啦，咁样系啦。不如嗱咁啦，今日咧嗱，听众们都可能喺新一年啦，好多新嘅目标想达成啦，系咪？不如我哋今日咧就讲下，系啦，有啲咩方法去令大家达成目标咧，系会容易少少嘅吓，有共鸣咧就随便啊讲下，大家系啦。嗱咁其实咧，我哋定立个目标咧。首先第一樣就係要明確啦，雖然好老土啊呢個字係咪？但係原來咧係好多人都會用錯嘅方向噶，譬如好似大家頭先咁講啦，就係話我想減肥，我想潛水，但其實咧呢個咧喺腦裏邊咧，原來對於大家嚟講咧係一個好虛嘅潛意識嚟嘅。譬如好啦，嗱我用一個瘦身嘅例子去講，就係話，譬如有啲人佢話我今年我一定要減肥，咁呢個其實一個好模糊嘅願望啦，其實亦算不上一個係實際嘅目標嚟嘅。咁譬如嗱，好啦，大家咧喺今年如果許下一啲目標嘅時候咧，有個好啲嘅方法係點咧？就係話我今年我要喺3月之前我要減到10磅。嗱呢一個咧對於你個腦裏邊嘅潛意識嚟講咧，可能就係一個實際啲嘅方法，即係有個執行性喺度。好啦，但原来咧咁样仲未够好喎。有个更好嘅方法就系点咧？就系话我可以定立一个目标，就系话，譬如我咧就系、是、今年个 plan 就系我由头2个月开始，我逢星期一、星期三咧，我都会每日跑半个钟步嘅。跟住咧，我头2个月咧，我就会每日咧有一餐咧，我就会实行一个低碳饮食咁样系啦。跟住好啦，慢慢循序渐进之后，第3个月开始咧，我就可能会加10分钟为自己，我每日咧就会星期一、三同埋加星期五，我都会跑多10分钟步系啦。咁样原来咁样去定目标咧。對於個腦嚟講咧，就會清晰好多啦。 即係逐步逐步嚟， 都會好多， 又簡單啲、淺啲，又或者容易啲達到嘅方向先再去，唔好一嚟一步登天。 冇錯， 一嚟我就話我要200萬。 系啦， 即系等于有啲嘅教练，其实咧都系即系帮人哋去减肥啊，或者去瘦身嘅时候咧，都会用呢啲方法。即系佢可能一开始第一堂啲学生最中意咩？有冇餐单啊？我想跟你嘅餐单啊！教练都会问你跟唔跟到先，即系你有机会跟唔到噶嘛？讲真，餐单你上网搵就有啦， 餐都系鸡扒， 但你都系跟唔到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会慢慢一步一步帮你减，即系由你可能去减脂、减个身体，跟住就开始控制你嘅饮食，先至真正俾一份合理心水嘅餐单你食。咁又好似易減啲嘅，咁但係即係阿樂你又睇咗呢啲咁嘅報告啦，你係咪跟到做呢？ 我自己 你话减肥嘛？你目标喎，你头先话目标嘛？ 清晰咗嘅，清晰咗，即系我知道以前自己许下啲目标真系太虚啦。譬如我想减肥，咩叫减肥呢？原来系咁样俾个脑里边知道一个好实际嘅方法系更加好嘅。好啦，咁第二个 tips 就系咩呢？就系大家要拣一啲难度适中嘅嘢。即系其实同头先讲嘅嘢好似啦，就系、是、譬如如果我系一个200磅嘅人，我同自己讲我今年要减100磅，其实咧呢个系好难嘅事嚟嘅，对于自己嚟讲系冇可能，即系唔好乱许下呢一啲天马行空嘅目标。但系如果你系200磅，但系譬如我今年我要减40磅，咁系 OK 嘅。好啦，咁再可以留意一样嘢就系、是、叫做咧避免多线去作战啊。即係人咧，好多時咧，佢會好多願望啦。嗱，譬如我今年好多人都會做，就係寫個 to do list 出嚟。我2020年係啦，我要去 working holiday， 我要生活多姿多彩，我要學好外語，同埋要練條馬甲線。咁其實原來咁樣又係唔好嘅，因為咧呢一啲目標實在太多啊。喺對於香港人嚟講咧，譬如我哋公餘時間冇乜時間噶嘛，所以目標咧都係定一啲簡單啲，同埋咧單一啲，係其實咁樣會比較好啲噶啦。 好想跟你雪中漫游，伸手触碰满天星斗，顺路或雪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你很久，年末让我们加油，平平安安走够，何不这样扫去生活所有幻象，拿手放在我肩上，文静半个的声响，感恩有爱人分享，往事更深眼前，终于可以笑得极甜，倾听充满爱的诗篇，留在电暖炉侧边，团圆温馨未变。拿手 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的新人轮到他 林永彤。 Hello Bella。 Hello Dixon。 怎么样，你忙着什么玩游戏吗？最近都是 金平版的狼人杀。 喂，嗱 ，Bella， 我而家咧就即系喺呢度咧都想认识下你啦，亦都将你啦介绍俾我哋嘅听众们认识嘅时候咧，就同你最好咩咧？识朋友系咩啊？玩游戏。 好啊，最中意玩游戏。 冇错，我哋玩电台版嘅狼人杀。 哦，讲真定假啊？ 梗系讲笑啦，两个人好难玩，唔系你杀我就我杀你噶啦。 我之前都系呢个猪队友嘅代表。 喂，唔系、啊，而家你真系好强，强盛你个人可以。 好彩咋，唔得嘅。 最紧要系你嘅霸气劲啊！好啦，嗱，而家同你玩呢、這个就系 Bella 嘅快问快答， 系我会俾选择我噶， 我会俾选择你噶，唔会你自己 up 嘅，唔使惊。剧集、电影、 剧集、 波鞋、高踭鞋、 波鞋、 优点同缺点、 优点、 长发定短发、 长发啊、 喜剧定系恐怖片、 喜剧、 自信定系会自卑咧？ 自卑啊！ 去街定系喺屋企咧？ 屋企。 零食定因为是正餐？ 正餐。 我读呢啲题目嘅时候咧，我系有一啲预咗，我估应该会系中你嘅，但我唔中。有边几个呢？喜剧同恐怖片，我估你应该会睇恐怖片噶。 哦，系睇啊，点同睇我都会拣喜剧，恐怖片好恐怖啊。 因为恐怖片嘛，所以佢叫恐，佢系恐怖噶。即系如果你睇嗰套戏，咦唔恐怖嘅，唔恐怖片咯，因为佢系， 因为我唔想俾人吓啊，因为我本身咧都系劲惊听嗰啲人，即系平时好小事我都会好腾鸡同埋好大反应嗰啲人。 嗱，长发同短发，高个膊头，你系咪都少噶？我好似见你平时都系到膊噶嘛。 我其实一段时间短头发啲人话好睇啲噶，即系都一个好长嘅时间，同埋显得头细啲啊，因为我头好大啊嘛，睇落即系同个身。 我睇又好似弯比例。 唔系啊，所以咧我剪短头发咧，反而个头显得细啲，啲人觉得好睇啲嘅。但我又有啲情意结，我都想做下女神啊嘛，所以就中意长头发多啲。 但你嘅性格咧，你系男仔头啲啊，定系女仔啲啊？你觉得？ 其实我系表面好似男仔头，但系里面系。脆弱的心灵嗰啲嚟 嘅，哇！咁样系男生都要保护你嗰啲嚟嘅， 但系咁唔好啊，因为咧佢表面你成包装到自己咁硬朗咧，佢觉得你唔使保护啊，但系佢当佢以为你好爽朗嘅时候，其实你会匿埋喊嗰啲咯。其实我觉得应该外柔内刚会好啲， 因为你外表你话系 tough 噶嘛，咁但系你会唔会你系咪一个眼浅嘅人咧？ 系啊，狂喊喊爆！ 你最近一次为咩事喊啊？ 我今日喎、哦，今日我搭车翻工嘅时候望出窗，觉得好感慨，然 后 好开心，我觉得今日嘅天好靓啊！即虽然好攰啦，呢个排练，即系唔系真系喊出嚟嘅，但系有啲涌涌下咁样就觉得啊，即系虽然好辛苦做嘢，但系都个天好靓。 波鞋同高踭鞋呢、這个我都估你系拣波鞋嘅。 是啊，因为舒服啲啊，因为实在我的高度太需要高踭鞋啦。咁你着得多咧，即系中意着波鞋多啲。 咁你应该好中，真系好中意拍嗰、那个平时你讲家居咧，即系人哋屋企参观嗰啲。 哦， 嗰个非常好，因为唔使着鞋噶嘛。我睇下达仔嗰啲，你经常系好轻松啊，好开心啊。 系啊，达仔之前喺人哋屋企瞓晒觉。 系 啊，惯晒啦，已经拍。我同屋主持系我哋休息嘅时间咁，因为唔舒服嘅人哋屋企啊，跟住人哋可能又招呼下你啊，问你食唔食嘢啊， 另一个咧系自信同自卑，头先你自己都我突然间好有情绪，要自卑。 系啊，好烦躁，我真系成日都即系所以身边嘅人成日都提我自信多啲，因为我真系好似头先讲咧比较惊听，所以做乜嘢咧即系都会谂得多啲啊，又或者系唔满意啊，即系总之点样都唔好难觉得都几好我自己做得，呢系咪自卑又唔系好自卑？但唔會 係 一個好自信嘅人咯。 咁但係嚟緊啦，即係新一年啦，你又多咗個唔同嘅路向發展啦，喺音樂上又會再行遠啲嘅啦。即係因為而家喺我哋嘅電視上面啦，已經好多人好喜歡 Bella 你啦。咁 咁啊，加入咗乐坛之后，好多人都喜欢你嘅歌曲啦。我觉得你值得要自信多啲。 我会嘅，好，多谢你， 加油！我哋都要一齐努力。咁啊，另外最后啦，睇下 Bella 啦，你嚟紧新一年嘅希望。 嚟紧新一年嘅希望，我希望都系继续自己可以更进步啦。譬如今年就系新人啦，但系就所以好多嘢都学习中。咁我希望下一年先可以将个嘢更加提升，即做得更好，因为已经唔再系新人啦。所以都是希望可以有更出色的表现，或者有更好的歌啊，或者工作上有更好的成绩给大家看到。 好啊，咁我期待你的新作品好冇？ 好 ，thank you。 好啦，拜拜。 青春是自由地飞上到，没事能站起不知。流向的时期，自已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武汉不明肺炎个案，本港即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话，当地群组个案可以被视为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即是不知道能够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由于特性或者已经改变，因此不论是不是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都会受到感染。本港至今累计录得七宗怀疑病人个案，较昨日增加两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严阵以待，展开最严谨措施，包括加强口岸监测等，呼吁学校同家长注意卫生。又话政府同国家卫健委有一定的沟通，有需要的话不排除派员到武汉了解，但相信暂时的沟通机制有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最重要是防疫把关和个人卫生，现阶段没有必要减少来往武汉和香港的航班和高铁班次。医院管理局公布，因应政府就武汉不明病毒性肺炎病例启动严重级别应变计划，公立医院即日起会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在医院同诊所加强监察和感染控制的应变措施，包括限制探访。当中一般的急症病房将会限制探病时间为每日不超过两小时，每次不超过两名人士探访，疗养和复康病房的探访时间就每日不多于四小时，每次不超过两名探访人士。至于隔离病房，现在已经谢绝探访，但因出原因会获个别考虑。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情况决定医院义工服务和临床实习安排。至于个人保护装备的储备，例如是外科手术口罩和 N95 口罩等，相信可以足够使用三个月。医管局同时会同供应商保持联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下星期五将会联同多名局长约见全体新一届区议员。张建宗话，每届区议会开始，当局都会透过这种做法介绍区议会运作和探讨合作空间，认为是沟通的开始，期望到时有多些议员出席。 公民党全体区议员已经决定不会出席会面，形容活动是张建宗主持的单向式训话场合，要求政府官员应邀出席各个区议会的会议，接受区议员的质询。元朗民主派31名区议员昨天已经表明拒绝张建宗的邀请出席新一届区议员简介会，他们质疑张建宗同一时间约见全港18区共400多位区议员，并不是有心和有诚意听意见。民权观察表示，在元旦日的民阵游行派出17名人权观察员进行记录和观察，但警方当日傍晚终止游行之后，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以参与非法集结罪拘捕其中3名成员，3人昨晚获保释候查，但他们的随身物品包括衣物、观察员的制服、工作证件、保护装备、智能电话和摄影器材被警方捡走。民权观察批评警方拘捕观察员属于无理和滥用权力，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至于扣查观察员的智能电话和用于搜集证据的录影装备，更加是严重抵触政府尊重观察员的工作和资讯自由的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多云，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快线重开，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啦，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意外都系清咗场，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咧就系长沙环嗰边啦，长沙环道较早时啦，因为要做水管急修工程，咁啊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嘅第二线咧，曾经封闭噶，而家解封。但系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第二、第三线咧，仍然封闭噶。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都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石硖尾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反方向去尖沙咀是挤塞的，由界限街那里龙尾就一路去到军营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挤塞，龙尾一路排到去九龙城那边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口都是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洗衣街出去亚街老街都是挤塞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弥敦道介乎亚街老街同太子道西之间啦，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还有就是西九龙走廊落去塘尾道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在通州街公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不要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 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康顶唔顶得顺啊？我哋跑咗一半啫， 而家唞阵都得嘅。唉，我都唔明啊！我已经成日做运动㗎啦，但係都仲係咁易索气嘅。 咁之前叫你戒烟你戒咗未啊？ 啊，咁又未喎。 咁係囉，身体唔好就戒烟啦。只要你戒烟2至12个星期，循环系统就会改善，肺功能都会提升㗎。 唉，为咗健康着想，戒就戒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大时大节咧，咁啊一定系好多机会可以影相噶啦。咁、最近咧就有一个法国嘅摄影师咧，咁我成日都 follow 好多好靓嘅 IG 啦、希望可以学到多啲影相嘅技巧。系啦， 你 IG 都好靓， 多谢多谢。 系啊，话你 IG 靓，唔系话你个样靓。 咁啊系，IG 不嬲都咁靓噶啦，嗰个架构咁样一格一格几干净啊。 系啊，都靓嘅，真人靓嘅。点咧？ 阿乐真系适合做 DJ 嘅。 嗱，我讲翻先。咁因为咧，其实最近咧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多咗好多嘅一啲账户咧，系直情系教人哋点样去影相嘅。 哦，系啊， 系啊，咁我觉得系好好睇嘅。即系前边佢话俾你听一个完成图系点样啦，即系可能系有啲叶突然间飘落嚟，跟住侧边可能啲光系打少黄色啊，即系好有气氛嘅。咁佢跟住后边嗰张图咧，就系教你其实系用啲咩影嘅咧，或者其实啲叶咧系侧边真系有人帮手泼噶嘛，唔系自己掉上去玩咩，或者唔系真系上边有啲叶咁啱跌落嚟。 嗰啲婚纱相咁样咯，啲婚纱相咧，啲人成日哇好靓啊！嗰个新娘子嗰条头纱或者嗰条裙咧扬起啊，其实后面嗰个人可能拍咗好多 take 噶啦， 有个助手喺隔篱帮手泼水啊，咩吹风扇啊， 拉裙啊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唔好以为咁简单啊，但系知道咗之后咧，你自己都可以试下玩下嘅，即系唔系净系专业人士先做到嘅。咁咧呢個法國攝影師咧可以介紹一下，就因為咧佢其實有70万 fans 啦，同埋咧佢啱啱就出咗一個言論啦，就係教啲唔上鏡嘅女生點樣可以影相影得靚啲。 啱冇啊，啱冇啊， 唔係你都想影？喂，你好多相都好靚， 執過你 唔知。哇，你揸車影側影好難㗎，你嗰張相係幾靚㗎啦。 係啊， 係咪啊？真係真心 跑車啊，仲要咁後邊真係有啲樹葉㗎。 唔係喂阿樂，我真係讚嗰張相靚嘅，唔係笑佢嘅。 我都真㗎， 同埋唔係講架車，講緊 係啊。是讲紧佢人唔靓啊，你明唔明啊？ 明啊，明明啊？ 知唔知个重点喺边度啊？ 系啦，咁啊，记住留意一下。其实咧，我觉得除咗自己个样咧，你要揾到自己边一边靓之外咧，佢就话其实可以利用一啲外在嘅嘢。 我系右边面靓啲噶， 我都系咁啱啊。 系影相 右边， 影即系我右边 咯。 你系左边面，你系左边面，系即系我哋影相，其实经常要影硬照啊，剩嗰啲咧，真系要自己揾角度噶嘛。有时张相出嚟炒咗就炒咗噶啦， 仲要影几廿次咧先至揾到一张。 系最尴尬系咩咧？当影群體合照， 哇！ 我以為你影群底， 唔係影群體， 緊張啊！ 影群底合照應該影唔到個樣啊， 所以 樣唔緊要嘅， 好難計啦。 但係影群體合照咧，就真係難啦。即係可能例如我哋四個嗰陣時去影相咁樣啦，其實如果可能三個靚。但是你突然间摆咗一面系你唔靓嘅，唔系平时你惯常嗰面， 哦、 你就会觉得哎呀嗰张相硬系好硬眼 嘅。比下去， 系啊，哦、我就会有时我都尽量可以就到，我都想系右边面嘅。 系，即系本身企左边，跟住你都会企去右边系嘛？ 所以有啲人咧同我影自拍嘅时候咧，我通常都会我揸机咯。其实我揸机唔系因为自拍特别中意，系、因为我一定系右边。 喂，但系自拍咧好难影得靓噶， 唔系噶， 块面就系自己。 而家其實咧有一個小嘅巧妙啦，就係、教大家咧，只要你影相嘅時候咧，盡量揸機嘅時候閘角啊。如果你係肥面嘅人啊，你咧喺個邊位嗱，通常影相你一係就入到成個框架噶嘛。如果你入唔到成個框架，啱啱咧露到嘅形狀，只係去到你眼同埋個嘴嘅側邊咧，咁你就可以遮咗半塊面啦。 系， 咁你就系啦 ，cut 咗之后咧，啊咁你块面好瘦， 瘦晒， 啲人估唔到你隔篱有几多嘛， 系， 净系知道咦好瘦啊呢样好似咁样， 系，不过我自己咧就会好衰嘅，尽量避免做揸机嗰个， 唔係啊，我覺得做揸機冇問題喎。你尤其是咧，你如果做揸機嘅話，即係話你喺張相裏邊佔嗰個百分比係大啲嘅，即係亦都會容易吸引啲。即係譬如你 po 張相出嚟，人哋第一個就見到你啦。即係如果你要搶鏡嘅話，其實我覺得企前邊係冇問題。 唔係，不過而家都好多後制啦。講真，你唔夠高，你拉高佢都得㗎。即是拉高啊，变形啊，乜都得嘅。 拉到两米都得， 系啊，极瘦又得咁 样。咁啊，另外啦，影相小贴士，有啲小贴士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佢话咧，利用自然光啊，因为咧，佢话自然光咧，其实系一个天然嘅一个即系修图嘅一个 app 咁样啦，或者一个工具啦。咁其实咧，你又可以见到个窗嘅话，如果喺室内啦，你可以面向个窗嘅，企喺个光线隔篱。咁你面上面咧嗰啲譬如系皱纹啊、暗疮啊、眼袋嗰啲，全部都会自然咁样 P 走晒。 遮三丑，同埋食光好紧要，因为咧你唔识食光咧，个样真系老好多噶。尤其是咧，我唔知道你哋平时有冇用即系日睇到个分别咧。如果你用普通相机嘅镜头咧，同你用咗 app 嘅镜头咧，你会发现你用相机嘅镜头个真实度基本上系还原100%咁噶。即系你个人块面有几巢啊，几唔靓暗哑啊，佢好似真系影晒你咁样噶。 真实咯、 啊， 呢啲咪 真系好鬼真实噶。 但系相机有层次感多啲嘅，咁所以咧，你点样可以又有层次感多啲，又可以靓啲咧？咁就用呢啲小嘅技巧啦、啊。我相信的神都好有心得啦。 有啊， 系嘛，影 成日都要影啊。 系， 仲帮你影咗几张啊？ 多谢多谢，系 我的神影相系快手、啊，我想讲系。即係我識好多男仔啦，唔好講女仔，男仔都係咧。佢影相要影30张、40张先揀一張，但我同親的神影相咧，都的神都係一個喺相機，好撳影完。 可能係我即係唔揀擇啫， 唔係就咁靚仔，係啦，一剔就中噶啦。 咁另外啦，如果陽光唔係好勁嘅話咧，其實可以等到去傍晚咧，啲光線比較柔和嘅時候咧，影相都好睇嘅。咁、第二啦，就注意妝容啦。咁妆容阿嬷有冇啲咩嘅小心得咧？点样为之影相嘅时候点样会靓啲呢个妆？ 浓妆， 浓妆真系咩？ 你成日都话噶啦，啲妆咧如果浅嘅话，即系唔好话浅啦。你平时行街妆咧，你影完相出嚟咧唔好觉噶。但系浓嘅妆咧，跟住你影完相之后，唔知系咪因为佢隔咗一层啦、你个妆就会变翻啱啱好咯。因为我成日试过影相嘅时候，我成日觉得自己喂唔好啦，唔好咁夸，唔好咁夸。到出咗嚟嘅时候，个样咁嘅，跟住之后系啲化妆师同我讲唔得噶，你影相你要浓啲噶。如果唔系影出嚟就冇晒轮廓噶咁咯。 打咗灯啊嘛， 系啦，所以就要我知道嘅就系浓妆啦。但系当然啦，青春咧就真系 无敌嘅， 系无敌嘅。系你唔好系嗰啲18岁嗰啲化到劲浓，即系我而家用嗰年纪嘅妆咧，咁就唔好啦咁样。 唔系因为其实咧化浓妆咧，我都留意到咧近呢几年咧，其实好多女孩子中意反而系淡妆。但系咧，你唔好以为男仔嘅朋友咧，即系唔好谂住淡妆，即系好快手啦，系咪啊？女朋友通常化妆出门都好耐噶嘛，跟住佢话淡妆咪得咯咁。其实而家你淡妆系化极耐咯，因为你要系啦，你要唔似系你化咗妆、但系你要做到化妆嘅效果，而影相咧就好自然啦。因为近呢几年嘅妆都变得好紧要啦，以前系涉谷妆好劲噶嘛，个个影相都中意涉谷妆噶嘛。一定是很浓的，一定是眼睫毛几层的， 明白到好像芭比咁，但又化到劲黑 的，黑色的，跟住慢慢咧，系啦，就慢慢一路一路淡下去咧， 白 滨崎步 有一排 都是咁嘅，有一排都系咁嘅，咁跟住慢慢就淡下去啦，直到而家最近就叫裸妆啊， 系最紧要是化咗好像冇化咁，但系其实是化咗嘅， 冇错， 我觉得大部分男士其实都睇唔出女仔有冇化妆嘅，除非你真的很劲的 smoky eyes， 其实我都睇唔出嘅，有时师培咧。哦，咦，你冇化妆？佢又唔系有啊，上嗰啲。 咁思培系真系的而且确咧，我真系完全都系好难地 feel 到佢有冇化妆。 系啊，佢块面冇瑕疵咁噶。 系、 啊，佢零毛孔噶个人。 顶多只见到佢画咗条眉嘅啫。 佢零毛孔噶，你好近睇你都唔觉得好劲噶。 哦，系啊，因为饮水多咯。 我话俾你听啊，思培，今日新年咋？ 我知道啊。我准备咗利是咁样派俾大家啦，咪我就派啊，系啦，咁啊，除咗头先阿嬷讲嘅方法啦，其实都睇下你喺边度影相嘅。如果你真系要去 studio 度影相啊，或者打灯好劲嘅地方，确实咧，你上咗妆之后咧，你打完灯，其实系会淡咗几度嘅，会冇晒啲嘢。但系咧，呢一个化妆师咧，佢呢一个摄影师咧，佢就话，如果你系出街嘅话啦，即系正常你同朋友聚会，你要影相或者影啲街拍咁样啦，冇打灯嘅，尽量咧就唔好用一啲好深色嘅口唇膏， 系 口唇膏呢个香啫，好似好耐历史。 不如讲口红 口红深色口红系啦， 真系讲， 佢要转。 听你话嘛， 心色唇膏，哎，个人太听话，怒性太强啊，唔好意思。咁咧，佢就话其实呢啲咁深色嘅唇膏咧，好容易显晒啲唇纹出嚟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加少少透明嘅 lip gloss 喺上边啦。咁睇落去咧，个嘴唇咧又好似新鲜啲啦，清新啲嘅感觉。 系咪即系嗰啲唇彩啊？ 唇彩系啊，加少少。 我第一次听人形容个嘴唇用新鲜 啲，fresh 啲， 熟得滞佢哋点样？ 唔系红色血色咁样 咯， 好新鲜嘅血啊！ 啲生果你成日都觉得咧，点样新鲜啲就系零零地就新鲜啲咁啦，同埋咧啲生果档嗰啲好中意喷啲水落个橙嗰度咁啊，新鲜啲咯， 即系好似啲仔个嘴唇咁粉红色吓，带有点光亮嗰种。 系啦，咁啊，另外咧佢就话啦，其实 smoky eyes 咧喺现实你就咁睇，其实有放大只眼嘅效果啦，但系如果影相嘅话咧，如果太夸张，反而会令到你只眼咧细咗。 我觉得即系用 smoky eyes 最麻烦咧，系咩咧？成粒啊！跌到啲黑色走出嚟咧，你哋女仔好驚噶嘛？我有冇黑下我隻眼咁啊？就驚佢慢慢流啊、溶啊、溶落嚟啊嘛， 好 麻煩咯！我覺得呢啲，尤其是以前嘅 smoky eyes 係超黑噶嘛， 啊、 黑嘅範圍再多好多倍噶嘛， 好似俾人打魚嗰隻眼咁嘅， 係啊係啊，魚魚黑黑咁樣啊。 然後如果講開 smoky eyes 有件小事都幾有趣嘅，我嗰陣時跳舞表演啦，咁有好多學生嘅化妝師會幫我哋化妝啦。正常咧，我哋嘅 smoky eyes 喺上面噶嘛，有一次。化完之后，咦？点解个 smoky eye 落咗下边？一个化妆师搞错咗，即系佢将个 smoky eye 化咗眼袋下边。 点解个系咯？ 攞咗嘴 乜嘢化妆师啊？ 新手化妆师咯， 定系佢瞓喺度化嗰啲啊？ 唔系调转咗 咩？喂，咪瞓喺度化都唔会调转啦，系嘛？ 好奇怪，我就睇，做乜咁奇怪？嗰个 smoky eyes 咁真系好新咯、啊。咁我冇所谓嘅，做白老鼠嗰阵时我又冇俾钱，都系学生嘅。 而你亦都即系维持翻你本性啦。你啲化妆师靓唔靓啊？好靓啊！ 跟住翻转头觉得有啲唔对路，跟住我再去揾另外一个化妆师。唔好意思，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可唔可以帮我改过佢？咁样咁，所以smoky eye 都要小心去处理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其实平时自己咧可以喺屋企照多啲镜，真系唔系话出街影相你先至话啊边边面好睇啲啊，或者先再就，其实冇时间嘅。如果作为一个专业嘅模特儿咧，你系得闲咧就系要喺屋企度啦，摆下 pose 睇下自己边边面靓啲啦，或者边个角度好睇啲啦。 呢、這个真系啊，好认同啊，因为咧我有一排咧好少影自拍，其实你而家见我好少自拍噶、我以前系会好密噶嘛。 你而家搵人帮你影噶嘛？因为 唔系。而家我都会 set 机影，但系咧我而家少咗自拍咧，开始笑咧冇咁以前咁有 feel 啊，所以咧而家我都真系得闲无事就对镜笑一下咯。 系练习下， 系啊，要笑噶练习真系 啱啊， 唔系要练习噶笑真系错晒， 唔系都啱嘅。咁啊对住镜笑多啲咧，人都开心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嗰、那个摄影师会话啦，佢中意咧将个眼神放喺膊头嗰度，或者系咧可能单纯咁可能低头笑啊，咁其实都好靓、尤其另外咧留意啦，就系、是、如果有啲女士佢嘅胸部比较丰满嘅话咧，尽量就唔好用身体正面咁对住个镜头，因为咁样睇落去咧就会肥廿磅。系啦，咁所以啲少少皱皱角度啊，咁啊影张靓相就咁啊 P 图都可以悭翻好多咩？ 系。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放。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跌倒，不用畏高，赶紧逃。 次孤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叫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结手，从前上理过亦跌落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想你都别怕，便会到你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味道定会更好、yeah、来抹去眼泪，抬头再次出发，再去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当开接受，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瑰宝，世界很大还很大，我已定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 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Mira 嘅陈卓妍。 好，而家喺我身边嘅另一个新人，佢系 Ian 陈卓妍，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Ian。 系做咩？你又唔记得我啦？ 记得，唉，我上次先见完，我记得，我仲记得上次我哋录音嗰个好特别嘅嗰个环境， 系一个货柜嚟噶嘛？ 系啊，第一次去嗰个货柜仔。 系，今次我见到你都特别，因为听闻你粗大只咗啲肌肉， 少少啦。 如果话咧，你拿开咗啲肌肉俾人睇之后咧，你会有奖，你会唔会即刻喺台上面除衫啊？ 吓、啊，靠肌肉攞奖唔好啦。 呢条咧，我亦都系唔应该问你嘅。我逢问出 Mira 嘅成员嘅话，我个好拍档咧，花姐都喺隔篱。花姐，如果咧佢露咗肌肉之后咧，就有奖喎。你会逼佢露咧？ 如果靠呢样攞奖就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咁样攞到奖，你都牺牲下啦。 都唯有系咁啦，系嘛？都唯有系咁啊。 都因为知道你系排球嘅剧集，所以特登都练肌肉啦。而家拍摄嘅进度去到边呢？ 而家其实啱啱开始咗几日左右啫，就唔系拍咗好多。咁但系已经经历咗一个朝早六点去到夜晚，即系十几廿个钟嘅其中一日拍摄啦。我只眼本身已经够细噶啦，我只眼本身已经够细，跟住望住个太阳，要眯细啲只眼，我唔知道拍出嚟仲见唔见我只眼。 喂，难得姜涛喺度，喂，姜涛，你有冇睇过啲肌肉啊？ 摸下先，摸下先。Oh my god！ 我都想摸。但我想话咧，真正打排球同你真系拍排球嘅气氛系咪真系好唔同咧？ 好唔同，真正打排球仲容易啲啊！因为拍摄咧，咁你成个剧情会有我一开始唔系好识打咁样，咁但系即系老实讲，我打咗十几年，其实已经惯晒啲动作。咁但系导演要我夹硬做啲错嘅动作嗰阵时咧，系有少少唔系好 turn 到嘅，即系做做下都会做翻啱嘅。咁嗰啲位系比较难嘅，系啦。 咁所以唔使咧，即系拍剧嘅时候就真系要挫啊型啊 为主呢？ 哇、哦、我都好似冇乜点顾到个样啊。因为成件事我觉得好开心好好玩嘅。咁我觉得第一次参与劇集嚟讲自己都几放。所以其实我都冇完全冇包袱冇顾到个样啊冇諗住要错囉。淨係真係諗我个角色唔係好错㗎咗係傻奸奸好天真好活泼开心咁就做返嗰样嘢。 今次啦嚟到咧，寻常试认真做新人啦，呢一个嘅环节啦，有冇亦都幻想过？哇，今年我应该如果真系有机会喺台上边攞奖嘅话，或者有机会得到呢个奖嘅时候，我应该揾边一个人颁俾我就好啦，咁咧。 如果可以有一个人颁俾我，我谂我都系会拣方大同嘅，系因为即系其实初开始学音乐，又或者开始唱歌，其实好早期都系好受佢嘅音乐影响嘅，咁亦都。都好鍾意佢自己本身，咁佢亦都係一个好即係好全面嘅一个歌手，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有嘅话就正啦，因为其实我到而家都未见过佢真人嘅，咁但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佢。 喂，你讲讲下有啲似佢喎，你个样 真係 㗎喎。最后一个问题啦，如果即係金文同俾你分，今年我哋有21个候选新人，你会点编排金文同呢三个奖呢？ 金文同俾我编排，嗱，我会揀金奖 Mira， 银奖係姜涛，铜奖係自己。咁啊，皆大歡喜啦！大家開心可以慶功打邊爐啦。 好啦，咁啊，希望呢度咧，即係祝你哋咧都可以有一個嘅豐收啦，喺成個娛樂圈入面啊！咁啊，繼續加油，拜拜。 拜拜 ，thank you。 春天是個好佳節。摧毁了我的位置，怎么共你不可免？给他改写美满天意，谁曾同情赠我相拥的温度？最后却过于虚耗。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多想记起。 都热爱教学工作，甚至可以话系鞠躬尽瘁。就算多次劝佢唔好咩活动都出席，都总系唔听。多名校友撰写嘅悼词提到，何满添同学生无所不谈，相处更加似朋友同屋企人。喺缺乏自信嘅时候给予鼓励，喺迷茫嘅时候仔细聆听，喺动荡嘅时代无惧身份背负嘅压力，坚持为信念发声。到时有提到2014年占领运动，去年反修例运动，社会大小事都变得政治化，但何满添面对困局无任由社会气氛影响判断和专业，继续关爱学生，并认为指学校是同学的避风港，让是给同学可以安心发表意见的地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多云，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芜湖街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近联合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界限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钦州街。 咁而喺新界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而家近住博康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长沙湾有水管紧急维修，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湾道嘅第二三线咧，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吧。 二台通识60秒。 政府好多时喺规划兴建一啲社区设施嘅时候，都会遭到一啲当区嘅居民嘅反对，就好似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同埋其他精神健康设施咁样。 虽然居民明白设施系帮助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有利社会整体发展，但系佢哋就担心设施会影响社区环境。 平机会做过跟进同埋研究，发现公众嘅误解喺某程度上系由于现行规定所致嘅。 因为根据规划署订立嘅《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归类为乙类敏感社区设施，使用设施嘅人被视为特殊群体，令到公众睇到佢哋就好抗拒。 查实要消除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负面标签和歧视，必须要多管齐下的，从教育、政策、法例等等多方面着手，这才可以减少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在拣选地址时遇到的困难。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呢一个咧嘅题目咧，都同大家几有密切嘅关系嘅，同埋我觉得其实有某一啲嘅呢个课题咧，有某啲嘅地方睇到咧，系睇到当地唔同嘅文化。讲到咁，究竟今日我哋嘅题目系乜嘢咧？俾你听下啦。 港珠的百科全书， 国际博物馆协会系一个关于博物馆学、博物馆管理同埋运转嘅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喺1946年11月嘅法国巴黎成立，后嚟喺哥本哈根召开嘅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1届会议上，将博物馆正式定义为一个不能追求盈利、为社会同埋社会发展服务嘅公开永久机构，入边会以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同环境建制物为职责，方便日后展示俾大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嘅机会。去到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喺5月18日定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仲会喺每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定下活动主题，举办活动。 就是博物馆啊！喂，多唔多去博物馆啊？你哋 系啱啱就去完旅行。 咦，系你欧洲好多博物馆、啊。 系啦，但系我去嗰个就 你咪罗浮宫啊嘛？我记得好似你 哦，系罗浮宫有去嘅吓、啊，超大超 好。上次你又冇讲罗浮宫，罗浮宫好好讲、啊。 其实我唔系咁睇嘅。其实罗浮宫反而对于我嚟讲就冇乜共鸣。讲真的，因为咧、我个人系比较中意系一啲好集中嘅嘢嘅，但系罗浮宫里边系太多嘢啦。 罗浮宫唔够集中啊？ 佢唔集中啊！佢由远古时代到依家，即系乜嘢都有。嗱，譬如我讲个例子，佢讲木乃伊，佢咧净系木乃伊可以有1000个 item， 即系佢木乃伊嗰块布隔篱嗰嚿泥，跟住木乃伊啦，木乃伊棺材，棺材里边嗰、那个嗰嚿木，佢系1000样嘢，我觉得系好吸收唔到啊。 唔系，不过其实系嘅，即系喺呢个罗浮宫入边咧，因为太大啦，佢大到直情咧嗱，如果你去罗浮宫嘅话咧，基本上你系要带一个声音导赏嘅， 一定 你要孭住一个机咧，声音导赏带住你行，就讲解究竟嗰个区域咧有啲乜嘢咁特别。咁、但系我上次去罗浮宫咧，就系、是、要睇一个即系话成个世界都觉得要迷倒噶啦，俾佢。 系 就系睇嗰幅好细嘅画 哦，蒙罗丽莎的 美食，冇错啦，就要睇嗰幅画。 排队排到咧，即系排几粒钟去同佢自拍张。 即系我系无意冒犯佢嘅，但系咧我系觉得我睇嘅时候咧，我都不能分到佢系真定假。 哦， 因为个距离真系太远啦。 系啊， 系、嗱，如果喺我哋而家呢个直播室入边咧，基本上嗰幅画咧就好似你背脊呢块板咁上下大啦，但系你企嘅位置咧系企紧喺隔篱直播室咁远啲嘅距离咯。咁、你就系要隔咗咁大个位置，然之后望嗰幅咁细嘅画啦。 佢本身可以近睇嘅，但系因为排队嘅人实在太多啦，除非你排几粒钟去埋去近睇啦。如果唔系，你系好远咁， 好怕佢俾人破坏。 明啊明啊，所以要隔到好远。如果咁样讲嘅话，差唔多四五米 外。有噶啦，有啊，都有啊，隔咗个好阔嘅围栏咯，跟住隔住啲人咯。 平时自己电脑睇咯，差唔多可能大。 其实你可以咁谂， 其实电脑睇清楚好多。 或者你可以用而家嗰啲print 咧 ，print 咗成张出嚟，自己慢慢欣赏，可能近啲。 因为其实讲真，睇画，我觉得你系要近睇，你睇嗰啲笔迹啊，即系睇佢嘅 detail 细条，细条添，细节啊，画嘅佢嘅习惯等等，呢啲先好睇噶嘛。佢到咁远，咁真系同睇相冇乜分别噶。 嗱，罗浮宫系一个我觉得几有趣，而我觉得都 OK 啊，要去睇下啦，到下。呢、这个地方啦，影张相其实上面好好影相嘅。罗浮宫个顶嗰个咧，透明玻璃三角位咧， 系 尖不甩噶嘛，即一个尖嘅锥形咁样嘅三角形嚟噶嘛。你见冇见到啊？系啦，嗰、个位其实系一个影相位嚟噶嘛，亦都系个地标咁啊。咁但系另一个咧，大英博物馆一定要去， 好想去， 去过。 系咪？ 十年前，但系冇乜印象呢、 這个。佢去过，不过又系冇乜共鸣。 呢一个咧，我反而好有印象啊，因为咧，我好中意一入到去嘅时候，一个大厅咧，系一张超级长嘅台，你相等于系你好似去嗰啲公屋啊，嗰啲走廊咁长啊，嘅一张大台啊。 人哋搞啲大英博物馆咧，公屋同人对比， 即系嗰个长度，公屋咁公屋都好好啊， 系 啊，公屋好住啊， 就连 住 大多人家做参观啦。 唔系，即系如果你有。去過咧，你都有咁嘅諗法， 兜唔到，兜唔到。 你有咁嘅諗法。好啦，咁樣大英博物館咧，我可以入到去呢一張台咧，我真係覺得係我最印象深刻嘅一張台。佢上面全部都係藥嚟嘅， 係 由你個台頭去到台尾都係藥，而每一格咧係可能真係隔一隻手指位就一粒藥噶啦，隔一隻手指位一粒藥。但係佢一路鋪落去，你覺得嗰張台係 sell 緊藥啦，係咪？佢系讲紧原来一个人喺一个生命入边，你食咗几多粒药，就系嗰张台咁多。 咁恐怖！ 系啊，嗰个张台真系令我唔能够忘记，我不能忘记佢。 不能忘记张台定啲药咧？ 不能忘记嗰张台， 嗰个感觉。 不能忘记大英博物馆咁啊，系啦。咁但系嗰个真系我印象深刻。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博物馆我好深印象嘅。但你哋咧，你哋三个即系去博物馆。 嗱，头先讲到咧就罗浮宫呢啲啦，即系冇乜印象，反而系。但有一个咧系比大英博物馆啊，即系我十年前睇过大英博物馆冇印象啦。但我好细个嘅时候咧睇过一个博物馆，就系叫人体奥妙展。 哎呀，好想去啊！我细个成日想去噶。 咁你而家去翻啦。 系啊，而家仲有咩？ 有啩？ 唔好似唔多有广告嘅咩？人体奥妙指 呢个近排真系少见嘅，不过即系如果想试下，咪 Google 下睇下佢会唔会搵得翻咯。 我想睇佢啲解剖个脑啊，究竟入边有啲乜啊嗰啲啊。 系呢、這个咧，我记得个印象就系咧，佢真系会好 detail 咁刻画人嘅每一部分，同埋咧你去完睇完咧，其实真系有种感觉好老土咁讲，就系咧你发觉其实原来咧人算什么，其实好渺小。即系佢当佢全部变晒一份嗰啲叫咩博物摆你面前嘅时候，系变咗一份死物，咁你就发觉其实我同佢系同一个军体嚟。 哦， 有种咁嘅感觉， 即系他朝军体也相同，我哋又想讲，系啦，系咁咯。 好深刻嘅呢个系吓， 讲完啦。哦、oh, ，OK， 好，可以，好下个。 我自己好中意睇博物馆嘅，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咧，都好想睇下。因为其实就算系香港嗰啲历史博物馆啊，嗰啲都好好睇噶。咁、我之前最有印象嘅一个咧，就系黄金博物馆，就喺台湾嘅九份金瓜石嗰边嘅。 有咩咁特别呢？ 黄金、啊、 有金瓜 系 啊， 啊， 金瓜系 台湾、啊、 地瓜，唔系因为地瓜我又知道啊，金瓜 系咩嚟 嘅？石喎、啊，台湾好抵， 系咩叫金瓜？ 咁啊，地方名 就地方名啊，系咯，系咯， 西瓜瓜。 喂，系咪有嗰种咧？而家咧，市面上好兴噶，一个透明嘅大嘅盒，然之后入边有一条好长嘅黄金，得一个窿嘅啫，你就伸只手入去捞嗰个金。真的有啊！ 俾你掂咋，冇得捞啊！有得捞咁啊！而家 咩啊？而家出面咧喺世界各地咧有一个箱啊！佢话如果你能够喺嗰个透明箱伸只手去攞到条金条出嚟，成条金条都系你噶。 讲到好似好容易 捉金金条、啊， 咁个难度喺边咧？定系玩一次要 个难度好高？ 系就系、是、因为个箱入面冇金嘅， 唔系就系、是、有嘅，有一条好长嘅金条，咁但系我谂两个电话咁长啦，然之后个口咧都有咁多，几多度啊？ 好重咧，一定 系好重嘅，但系其实咧佢系有个机关仔嘅，唔系个个攞，唔应该话好难先攞到，因为佢个窿咧系 fit 到你嘅手摆到入去嘅啫，但系出嚟咧基本上佢系同你条金条系一样大细、哦，所以你要好敏边先褪到出嚟。由于佢系圆，佢又够厚。所以你好难发力攞，同埋条金条好重，好似阿莫话斋，所以其实好难攞。但系呢个好想试一次。 嗱，咁如果我只手好细嘅，但系我啲指力好好嘅，咁咪拎到。 唔系，咁你叻啦。 唔系，你整得拥有啦。 系啊，系咯，即系恭喜你。 有啲人攞到过咧，但系曾经 有 嘅， 有啲片系拍出嚟，有人攞到嘅，但系你唔知系咪妹啦，又我又冇得去考究啦，系咪先？ 好，讲翻先，咁啊呢一个就冇咁大嚿嘅，咁但系咧你系真系可以喺最尾段嘅时候，佢有个池啦，跟住有啲泥啦，咁你揾个壳咧就可以捞嗰啲泥上嚟啦，然后筛下，咁就会有啲金金粒咁样咯，系有啲金粒咧，咁然后就俾你装住喺嗰个小嘅樽仔嗰度带走嘅，咁同埋得意嘅地方系咧，你可以入去个矿场，即系以前噶啦，当然系，咁系戴晒头盔啊，着晒先。穿晒啲保護衣啊，係好有 feel 嘅，即係入到一個又好潮濕啊，好似好跣啊，周圍咧攔住曬嗰啲咩安全啊、小心地滑啦、啊，你就覺得好有 feel 啊。咁、 哦、 就可以感受一下嗰陣時啲人採礦啊，或者淘金嘅時候係啲咩嘅。 佢嗰係真採礦啊嘛，佢唔係佢自己好舒服嗰啲採礦啊，係嘛、哦？真採礦 唔係好大嘅條道。 阿莫咧， 我冇乜文化，所以唔係好中意博物館嘅。唔係應該咁講，唔係唔中意博物館，係中意博物館帶我去到嘅嘢，睇完之後都唔知道自己睇緊啲咩，我會希望好好地學習啊，跟三位。 玩嘢系嘛？玩嘢未啊？未完啊？ 去咩？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啊，因为咧，原来咧世界各地有都好有趣啦。呢一个咧，我觉得系正常途径讲咧，你唔好先期唔好觉得系核突先。但我睇完后真系有少少 O 嘴嘅，就系因为咧，佢话原来呢个博物馆咧系专收集一啲男性雄性嘅器官。 哦，有好多韩国都有啦。 但系咧呢一个系一个嚟自冰岛嘅。咁但係呢個收集呢個雄性嘅性器官呢，佢係全部本身係動物嚟嘅啫。係啦，所有嘅動物佢哋嘅重要位置呢，佢哋都會攞嚟做標本，然之後收集。咁收集完之後呢，好啦，咁啊一直都喺度收動物啦，收動物啦，佢哋終於呢喺最近呢係收集咗一個人體嘅。一个咧，呢一个系一个冰岛人，95岁嘅冰岛人，佢愿意咧系离开咗呢个世界之后咧，佢捐出自己嘅呢一个重要部位俾佢做展品，系啊， 哇，好伟大啊！我觉得冇乜男士可以做到呢一样嘢， 我反而觉得几有兴趣去睇嘅呢个展， 你愿唔愿意去捐赠？ 我捐唔得，捐我唔得，系啊，即系我觉得佢不能离开我嘅身体，系啊，我自私嘅呢、這个， 捐只手指都冇咁惊， 就算我唔用啊，我都唔可以离开咁样，系啦、啊，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另一个我想睇嘅就系、是、好多动物佢哋嘅呢啲器官，其实你唔知道。 即如果最近可能是人类的朋友狗仔，我都冇印象究竟嗰个位置系点嘅，即我就好好奇咯。 细个有时会装嘅，即系真系好好奇。 咁又唔使装嘅，咁小弟养狗嘅，咁佢系雄性嚟嘅，系、 哦、 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好奇啦，即系佢嘅性器官就同即系好 typical 嘅性器官差唔多啦，动物嘅。但系我就唔系好明点解佢哋咧，即系一只雄性嘅狗同雌性嘅狗交配嘅时候，相传系有个倒勾会勾实噶嘛。 哦，咁呢个我唔知啦，咁深入咁考究，我答唔到你啊。喂， 系啦，下一次嘅寻常试验真做，你去负责考究呢样嘢。 好，讲猪就交俾你啦，好冇？ 好， 下一次交俾你，唔该晒。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为难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透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复合尚存万个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共个层次。 灵魂若可污染，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太空的瞬间，几多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当远方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射杀。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早已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意。太想蜕变， 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试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孔维佳。 寻常试认真做啊！今日咧，我访问嘅嘉宾咧就系孔维佳 ，Kindness 点啊？最近忙紧啲乜嘢啊？ 最近都系不断咁样即系宣传下个新歌啦，同埋即系希望可以嚟紧呢一年再出多啲新歌，咁就喺度创作中。 但系嚟紧出嘅新歌，其实都系好似你而家早前出嘅呢一首咁样啦，系带啲温柔风啦，都系好舒服嘅，定系想有啲突破啊？会唔会嚟啲比较热闹啲、grooving 重啲嘅，或者有冇其他嘢咧？ 嚟紧都会希望试下啲唔同嘅曲风嘅，可能例如一啲电音啊，或者可能系一啲比较轻快啲嘅歌啊咁样。 有冇啲事情咧系好寻常嘅，但系你分外地去认真做嘅咧？ 我觉得我自己最认真嘅时候系执嘢嘅时候咯，因为可能平时我系好怕，即系譬如我一个环境可能好乱嘅话，我就会觉得好辛苦，咁所以咧我就会好认真咁将所有嘢一定要摆好晒，将所有嘢都归晒位，我先至会觉得比较开心嘅。 唔系啊，好重要噶，同埋而家咧执拾系一个好兴嘅话题嚟噶嘛。 我都系啊，我中意收纳啲嘢咯。都好中意买好多唔同嘅盒翻嚟，将啲嘢全部收好晒喺啲盒入面咁样。 哦，咁但系你屋企咪会唔会系墙啊，或者即系床下底有好多一个个一格格咁样嘅？ 我床下面嗰啲柜可以拉出嚟，可以放好多唔同嘅嘢入去咁样，跟住喺个柜里面又要放好多唔同嘅格仔，要将啲嘢收埋归晒里咁样摆，咁我就觉得好开心。 咁既然你系一个收纳专家啦，咁有冇啲你自己嘅收纳小贴士咧？ 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啲盒，即系有盖嘅盒去盒住啲嘢，因为有阵时即系啲尘咧比较大咧，如果你咁放埋有个架咁样咧，好快就会封尘，所以我一定要将啲嘢咧系有个盒咁样，有盖嘅盒盒住佢哋，咁佢哋就会冇咁容易封尘，抹起上嚟就会方便劲多。 咁但系唔会好牙钉咩？如果全部都一个盒一个盒，即系容易啲摆嘅，但系好似有啲空间用唔晒咁样咯。 而家有好多盒咧系好得意嘅，佢哋嗰啲盖咧系会凹住落去，令到你可以搭另一个盒上去，所以其实都佢哋都可以令到你摆得好整齐啲嘢。嗰啲盒系比较特别嘅形状，咁所以我觉得嗰啲盒我都有好多个喺度，即系冻晒一排喺度，咁样都几方便。 咁亦都知道啦，你系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啦。咁啊，我即刻想问下你啦，如果你觉得今年可以胜出嘅话，胜出嘅原因系啲咩呢？ 就好似我首歌咁样，够有种，但亦都够温柔。其实我会觉得自己可能系一个比较，即系有好多唔同性格嘅一个，有阵时我都觉得自己多重性格嘅感觉，就系、是、会好似有阵时我会好够胆去尝试一啲新嘅嘢啦，亦都会即系希望可以带到一个即系唔同嘅感觉俾大家，咁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呢一个咁样嘅我。 今年其实亦都有21位嘅新人啦，有冇边一位系你自己都好欣赏佢嘅咧？或者你觉得佢系劲敌嚟嘅？ 我最近都好中意听 Dusty Bottle 嘅歌啦，我觉得好舒服嘅，听佢哋嘅歌我就觉得好舒服咯，所以我都希望佢哋可以继续加油。我觉得其实今年个好多新人个个都好劲啊，所以其实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加油啦，喺音乐上面度有更加多嘅突破咁。 咁今年咧亦都希望你有理想嘅成绩啦， 多谢你， 期待你下一年有新嘅歌曲推出俾我哋，嗰啲电子啊嗰啲我会期待。 好啊，多谢你， 今日多谢晒孔维佳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一点一寸间，不起眼，一个女孩争取。过去一直相信，寻觅梦想一追再追，幻变世界放在家里，风吹雨拼亦有堡垒，童年愿意守在这里，期待什么继续沉醉，一脸柔弱都可有种细致平实坚定，声音太多去路难定，随同着心声细听，请别我说有如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医院管理局公布，因应政府就武汉不明病毒性肺炎病例启动严重级别应变计划，公立医院即日起会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在医院和诊所加强监察和感染控制的应变措施，包括限制探访，其中一般急症病房将会限制探病时间为每日不超过两小时，每次不超过两名人士探访，疗养和复康病房的探访时间就每日不多过四小时，每次不超过两名探访人士。至于隔离病房，而家已经谢绝探访，但因述理由会获得个别考虑。发言人话，公立医院会因应情况决定医院义工服务和临床实习安排。至于个人保护装备的储备，例如外科手术口罩和 N95 口罩等，相信可以足够使用三个月。医管局同时会同供应商保持联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留意到武汉不明肺炎感染个案的报道，已经接触中国政府。世卫发言人话，调查正在进行中，暂时未能够确定引致发病的病原体。他认为有多种潜在可能性引致肺炎感染，可能较沙士更加普遍。世卫强调，正在密切注视武汉的情况。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下星期五出席区议员简介会，邀请新一届全体区议员出席。继元朗区民主派区议员之后，全体25名黄大仙区议员、17名油尖旺民主派区议员和公民党的全体区议员都先后发声明，表明不出席会面。黄大仙议员在声明中呼吁其他各区的区议员都杯葛会面，并要求政府立即回应民意，即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要求特首和张建宗亲自到18区以表诚意，修补社会撕裂。另外17名由尖旺区的民主派区议员在声明中说，不会充当极权政府的政治花瓶，建议张建宗和由尖旺区议员一同在最前线了解近日紧张的警民关系。台湾失事黑鹰直升机两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完成解读，结果将会送交有关当局。空军司令部官员指出，黑盒资料只是记录涉事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的状态，并不是最终的调查结果，仍然需要比对现场的残骸、维修记录等的其他资料，估计完整的调查结果需要花很长时间。至于当局几时公布黑盒资料和厘清事故，官员说黑盒资料是调查事故的重要资讯来源，并不是调查报告的结果，依法不会向大众透露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多云，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里依然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就一路排返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界限街那里都是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浸会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长沙环道近住南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几多车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浙江街。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博康村那段是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

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图，追踪日本年度大热议巨像。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康顶唔顶得顺啊？我哋跑咗一半啫， 而家唞阵都得嘅。 唉，我都唔明啊！我已经成日做运动㗎啦，但係都仲係咁易索气嘅。 咁之前叫你戒烟你戒咗未啊？ 啊，咁又未喎。 咁係囉，身体唔好就戒烟啦。只要你戒烟两至十二个星期，循环系统就会改善，肺功能都会提升㗎。 唉，为咗健康着想，戒就戒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用十年换十年打十个，今个星期找来叶问系列电影导演讲下创作心路历程。 二台院线由我叶伟顺，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サイクロンジョ ーカ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动作我哋揾嚟啦 ，DigiCon 另外两位朋友，佢哋都系得奖者嚟嘅，咁啊分别啦就喺啱啱呢一届里边咧，凭住世外呢一套作品夺得咗咧21届 DigiCon Six Asia 香港区嘅金奖，同埋亚洲总区里边咧系得到呢个 DigiCon Six 全场大奖。咁啊呢个时候咧就邀请 Tommy 同埋 Polly，Hello， 你好。 一口气拎咗两个奖项都肯定唔系容易噶啦。咁我见到作品就系讲一个人就揾一个亲人当中咧遇到嘅一啲经历，同埋一啲嘅心理上面嘅成长啦，或者叫做成个故事啦，好明显就唔系太商业嘅十分钟啦。咁啊，点样诞生或者一个故仔系点样样嘅？ 吓，我以为好商业， 你好商业， 我用商业嘅角度去写出嚟咯。其实个诞生就系、是，其实都写咗一好一段时间。咁其实写嘅时候系一个更加大嘅世界观嚟嘅。咁、我想讲嘅最主要系讲人生同埋死啦，同埋人嘅所谓嘅罪。究竟咩叫罪呢？罪系咪可以原谅呢？如果自己唔原谅到自己，或者人你唔原谅到人哋，呢、這个罪系咪会带去下一世呢？如果我哋相信有轮回呢件事情嘅话，咁当你去思考死亡嘅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到你生存嘅意义喺边度。咁所以其实可能你啱啱觉得个古仔好唔香港，系因为其实佢根本不留任何香港嘅情怀痕迹。但系其实每个人都要面对嘅就系死亡。而每个人最未知嘅都系死亡。咁所以我想讲一个咁样嘅题目咯，去令到更加多人去准备死亡准备，不是一定是自己的死亡，而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或者你自己最爱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咯。咁我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故仔同观众一起去修炼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自己感觉上觉得即不是太商业，就是其实这套作品是要很细微你要有时间去抡啦，甚至乎要消化啦。即你知道香港很多都係好視覺啊，同埋節奏好快噶嘛。咁同埋我自己幾喜歡嗰樣嘢就係、是，譬如死亡，人嘅恐懼係嚟自咩咧？就係、是、你未知嘛。 unknown 啊嘛。咁呢一樣嘢我自己一路即係睇嘅時候，個感覺係幾個人嘅，因為你好難同側邊嗰個人去分享啊。我睇到就有呢種感覺啦，我睇完就咁樣啦，即係呢樣嘢好 personal，所以我覺得係要好閒情日致地慢慢去欣賞，或者慢慢去嗲嘅。反而嗱，畫風係點咧？頭先我都咪前夾嘅時候都講咗一句，係咪有少少細田守嗰種淡淡然，係啦，一啲比較簡單清冽啲嘅畫風或者處理方法？呢個時候都要問一問 Tommy 啦。 咁其實Polly 同我去夾呢個故仔嘅時候咧，咁啊佢帶一個好好嘅故仔過嚟啦。咁然之後佢都俾咗一個direction我嘅，即係佢話要做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比較飄啲嘅感覺？飄啲， 呢個係中文定英文？ 呢個係中文嚟嘅，係啦。咁啊係輕飄飄個飄啦。咁我自己都諗咗好耐嘅。咁我自己覺得係啱嘅，因為個故仔其實係好沉重，佢入面講嘅嘢係一啲唔容易去消化嘅。如果我哋揾到一隻係比較你當繪本啲啦，或者可能會勾起你一啲覺得以前細個睇一啲兒童叢書嘅嗰種感覺，但係我哋講緊一個比較你真係去到成人嘅時候，你先會去諗嘅生死問題咁樣， 或者比較深嘅題目。 係啦，係啦。咁其實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會好過眼斑斑咁樣去用一啲好沉鬱嘅氣氛去講呢啲好沉鬱嘅題材咁樣咯。二嚟就係、是、特別係隻眼咧，其實呢個我特別想講就係我自己係好介意睇好多動畫嘅眼，即係我覺得嗰個眼本身有個故事喺度。而當我去刻意去畫嗰、那個小妹又好嘅嘢，其實佢哋隻眼係比較少啲 character 嘅， 空洞少少， 空洞啲嘅，係啦係啦，佢唔係一啲好 bling bling 有幾個光點喺入面嗰啲咁。是的，我覺得這一種就可以給觀眾容易一點去投放自己入去多一點、 代入下去。 是的，是的，因為其實譬如有些人會看完之後，他會聯想一些他以前的嘢啦，又或者可能他去完一個他家人的喪禮咁樣，咁啊，可能佢睇到圍住棵樹行嘅時候，佢覺得好似佢圍住個棺材去瞻仰遺容嗰個時候，咁啊，即係佢會有啲咁嘅幻想。咁啊，咁係好嘅，因為我哋就係想觀眾可以有一個 moment， 一咁樣就可以令佢自己好似 connect 翻喺嗰個位咁樣。 有些人太早了如，有些人去得太突然，有些人看到了光線搭前，更多人看不見。原來沒更好的一天，行前行後只差一線，時辰來又怎可挑戰？自然合眼衝線，從頭換個新的開端。就算不太像個樂園，也算是得到某些改變。別厭若親朋那邊見， 其實剛才你有提到整個故事你一開始已經很有 picture， 很成熟的故事來的，但是這個短片十分鐘、你是要在裡面抽出來難度高一點，還是寧願要重新處理過再交代過而寫出來是容易一點處理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抽這十分鐘是很痛苦的十分鐘，因為我們太多背後的故事已經有在這裡。咁但係我每一句说话都要諗返观众係啱啱先識你啫你咁快就入到咁样嘅题目，我点解要睇你呢？即係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咗电影好多年啦，咁、我係一个电影监制，咁我亦都有寫劇本，咁其实好多时就是到你自己寫的時候，你就會記翻起我做監製的時候點樣同個編劇啊、導演講啦、咁就係話喂，人哋做乜要睇你咯？仲點解要睇落去？ 咁所以我覺得有少少係其實而家依十分鐘雖然話係抽出嚟啦，但其實係重寫嘅，基本係重寫嘅。佢有裏面嘅一啲element 係同我大嗰個故事一樣，但係其實因為你要前文後理，令到觀眾有嗰個情緒同你一齊入去依個世外嘅世界嘛，咁所以其實係要重寫嘅。 其實難度高啊，十分鐘要做到起承轉合、啊嗯，即係每兩分鐘要推進一樣嘢、啊。 係係係係，我都好慶幸，因為有啊導演嘅 inspiration 啦、啊，咁其實、嗯。有一啲好好有型嘅場口咧，並不是我嘅寫出嚟嘅，係導演 visual 話咗俾我聽，我再去放翻喺啱嘅位置嗰度。 係邊一段咧？ 哦，咁就係小妹去幻想佢瞓著咗，跟住佢沉咗落去個草地下面，跟住變咗山，變咗水，變咗花，變咗大自然嘅一部分。呢、這個部分係非常之有詩意，亦都係我想講生命嘅一個態度咯。其實人嘅生命只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啫，點解要睇到自己咁重要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level 嘅諗法，而我覺得導演呢一個諗法係非常之清晰，同埋好有詩意地令到成個好 solid 嘅故仔提升咗一個 level 咯， 成個意境出咗。 係啊，真係。 呢度都要問導演多少少啦，因為即係要交代一個咁深嘅題目啦，或者內容啦。其實你點樣揀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嚟，我相信係。 我自己有個感覺嘅就係、是你有陣時望自己咧，你可能望自己永遠都係個 close up 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當自己一個 wide shot， 你係一個景入面嘅其中一個行人咁樣，咁可能你就將嗰個情緒就拋離少少。如果我再甚至去做一樣嘢，就係你拋離咗個肉體，然之後你嘗試去成為自然嘅一部分，其實嗰樣嘢係一個嗰個邏輯，其實就係想講每樣嘢環環相扣嘅，即係你冇話邊一樣嘢係你自己可以去決定去做嘅，或者你做一個決定，可能已經係好多嘅決定導致今日咁樣去做。想大家知道或者去原諒自己嗰樣嘢，就係、是未必每樣嘢係你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又或者係你要接受到你係。可能你做呢樣嘢有好嘅，亦都有壞嘅嘢會發生咁樣咯。咁啊，咁佢呢個夢就係去嘗試去將佢生前佢做過嘅嗰樣嘢，佢去明白到哦，可能我呢一刻我做錯咗啦。咁其實可能我最後有一日我都會離開呢個世界。咁我離開呢個世界，我對呢個世界會變成點樣呢？即係譬如可能我嘅屍體都供養到好多其他嘅營養出嚟嘅喎，即係都可能係。成為其他人嘅養分咁樣，佢係一個幾深嘅感受咯喺入面。然之後佢醒翻之後，佢就覺得自己好似通咗少少嘢。 那些痛的記憶落在春的泥土裡，滋養了大地，開出下一個花季。風中你的淚滴，滴滴落在回憶裡，讓我們去。 嗱，咁我聽到呢度啦，幾有趣啦，因為而家嗰個合作模式就好似即係爆萬，一個咧就負責諗橋個故事係點、嗯，另一個咧就負責畫，要負責即係執行。咁、 嗯、 其實你哋本身自己個默契模式係咪都係咁嘅咧？ 我哋打乒乓波咁樣，即係佢拋樣嘢，然之後我話咁樣咁樣咁樣，然之後佢又再。 不過導演好醒目嘅，係似咗話好勁喎個故仔咁樣。佢首先講咗，喂、哎，哇，好正啊呢、這個，咁跟住就講自己嘅 comment 啦。 哇，好勁喎！咁但係咧， 你哋好美食嗰啲，Oh, I think it's good。 係啊， 後一 排。我諗依個都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創作過程嚟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拍電影咧就好難咁樣做到，但係動畫 即 係 咁緊密嘅模式去溝通。 但係依一次嘅 project 係令我覺得好興奮，點解咧？我可以寫俾佢，跟住佢話俾我聽，佢邊度可以咁樣畫。 而我聽到佢嘅 visualization 之後 ，inspire 我去更加寫得更加深入，用畫面去表達。因為其實電影嘅劇本咧，有好多時你要考慮現場嘅情況啊，演員嘅情況有好多 restriction， 但係 人啦、景啦、道具啦，甚至 時間啦， 係啦，甚至鏡頭嘅運用啦， 係啊，咁但係 animation 咧。佢可操控嘅可能性係好大嘅，所以咧，當佢同我講嘅時候咧，我可以好放膽咁去寫，我真係可以寫我自己嘅幻想。我越 係 啦，我越寫得誇張咧，佢就越興奮。 哦，即係佢要玩， 有啲尷尬。 因為咧，有陣時咧，即係譬如我自己係做開動畫咧。咁我去諗古仔呢，我好難去識咗我 technical 嗰個 mindset 嘅、即係我一定會諗個技術上面我點樣做嘅， 點樣運行 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收女劇本呢，然之後會孖叉咩嚟㗎，你講緊咩呀，點話係啦，咁然之後 冇得出街 都晒啦。咁但係我永遠都唔會諗到㗎，因為佢就係可以講一啲好曖昧嘅字，即係好似你睇一首詩咁樣，咁然之後你 好有空間可以， 係啦係啦，然之後你將佢變返做動畫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大嘅跳躍嚟嘅，對我嚟講。 所以我成日都同導演講話，如果我識畫畫，佢唔使撈佢啦。 咁又唔同嘅玩法嘅。 唔係，咁跟住我就會話，你識畫畫，你就唔會寫到依啲嘢。 咁我幾好喎、即係似係一陰一陽，即係互相補足咁樣。翻翻轉頭諗翻成個故仔啦，其實難度最高最大挑戰嘅情況係乜嘢？成個製作 幾樣啦。首先我哋做做下。個製作期間突然之間再轉古仔啦、即係我哋係轉做另外一樣嘢啦， 即係由頭再開始過。 係啦，咁啊一嚟啦，二嚟就因為始終我同我隊 team 都叫做啱啱可能 form up， 即係 form 咗唔係好耐，咁啊大家對於一個我哋未有 fiction 嘅一個製作咧，即係我揾唔到一啲。reference 俾佢哋睇，我哋點樣做？咁、所以其實大家一路做一路摸嘅，好多嘢都唔係話即係真係、我睇咗邊套日本動畫，然之後我可以攞嚟，係呢隻風格啦咁樣。因為我哋試一啲新嘢，咁啊呢一個喺個溝通嘅過程上面係比較難嘅，而我哋都知道特別係我哋今次做嘅嘢唔係淨係純粹做 character animation， 即係我哋可能嘗試緊係做一啲人以外嘅動畫啦。咁啊，即係例如頭先講緊風景嗰啲，咁啊啲動畫師都一頭霧水嘅，即係咁你想點啊？ 浪點樣處理都好複雜噶嘛， 浪點樣去俾個故事佢啊 ，character 佢啊咁樣，咁呢個係難嘅，咁但係so far我哋最後都滿意個成果出嚟。 我好滿意嘅，其實導演我差唔多完成曬個故仔之後咧，我就去咗好遠嘅地方拍一套紀錄片。咁就係因為我唔喺度啦，咁可能導演就更加放啦，咁咧 更加放肆啦， 係啦，樣樣都有啦。咁佢就一路都冇俾任何嘢我睇啦，直至到我翻嚟嘅時候已經差唔多畫咗好多啦。咁佢一 打攪你 啊，係啦。咁佢一俾我睇嘅時候咧，我有種感覺咯，嗰種感覺就係話。佢做超越咗我想象嘅嘢，所以我非常之满意。即系我觉得，哇，唔系靓咁简单，而系佢明白我想嘅世界系点。 哇，好骚眉啊！突然间，我觉得你哋 吓sometimes 啦。Sometimes 時間暫時講到嚟呢度，我哋下個星期咧繼續揾 Tommy 同埋 Polly 上嚟講多少少，譬如呢個組合點樣誕生嘅咧？咁啊過程當中，譬如各自嘅修行係經歷咗啲乜嘢，先諗得到呢個劇本啦，或者有呢個技術出現。咁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啦， 拜拜。 同度了多少風雨搖，高峰陡峭，兩顆心。呼呼风叫嚣， 运动了多少分与秒，垂头泪雨滴落山岗，一瞬花开了。 这朵鲜花，心事反转，亦是代转，一切也是缘，或者。 就昏暗间贯穿，便从际轻圈。